好，大家好，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26，我哋系手下留情，晚上时间眨下眼就嚟到8:12啊！ 系啦，咁我哋咧即系可以话系嗌到喉咙都痛埋啊！一个系嘛，系啊，咁啊，正所谓啊，体坛嘅盛事啊，嗰啲消息啊，一浪接一浪啊，吓， 系系系。 咁我哋除咗咧系手下留情之外咧，我哋亦都系有一个衍生出嚟嘅节目叫咩啊？叫 体坛雷达123 噶，系啊。咁啊，梁丽勤交晒俾你啊。 系啦，咁啊，今日喺我哋体坛雷达123咧，就有一个啊，即系完全咧个眼神咧呆滞，唔知道我哋喺度搞紧乜嘅，因为节目主持啊， 身穿咧就系曼联嘅球衣 啊。 咦，曼联有分打今年嘅奥运咩？ 唔系，佢喜欢曼联咁解啫，因为佢好惊曼联又输一场啊嘛。咁咧就话说咧就系、是、 你咁样讲我嬲噶啦。 系啦，咁我哋今日咧即系邀请到重金礼聘啊，冯坚成咧就 仲留 嘅。其实我俾你阴咗啊。 点解啊？ 你话阿朱茵喺度嘅。 系啊，佢喺度噶，佢8:30喺度一间。 系啊， 系啊，佢晚晚都上嚟嘅。 阿坚成以为朱茵系呢个嘉宾主持啊，谂 系咯系咯系咯，吓到我啊！ 唔紧要，你可以继续听住朱茵嘅访问。但系咧，头先我哋听到阿坚成嘅嗰个新闻啦，就系、是。 奥运赛事热点 系啦，咁啊讲咗好多啲大家要留意嘅比赛， 但未讲阿张家朗嘅 系啦，因为咧阿坚成特登留低多一阵间系咩咧？就是、因为啱啱头先7:00+啦， 7:07到啦， 系啦，咁啊张家朗咧就打咗佢第一场今届奥运第一场比赛啊， 系啦，32强，咁啊即系用咗2:37就。击败咗呢个加拿大嘅剑手顾宏图阿 Daniel 啊， 系 Daniel 顾啊， 即系一个回合搞掂咗佢啦， 系， 同埋轻松过关喎，见到。 我觉得好似汗都冇乜咁样嘅，系咯，2分0啫嘛， 系啦， 系咯，咁嚟紧睇下可唔可以一路咁慢慢，今晚去到一路咁杀入去，去到决赛啦吓。 系，因为其实咧睇个状态咧，32强出咗线啦，咁然之后咧就嚟紧嗰场16强， 十六强 就会喺手下留情嘅时段打噶， 哦， 系啦，跟。 咁我叫阿朱茵唔好上嚟住啦， 唔系，应该叫阿家乐唔好手下留情。盡快搞掂對手， 盡快搞掂係啦。唔係，其實咧，阿朱茵咧冇阻到嘅，因為咧根據 official 嘅時間係 9:25 啊，咁即係應該去到嗰個位啊。朱茵嘅訪問都7:78咁樣 咁我叫埋阿坡上嚟啦，咁啊，係咁啊。如果阿家朗佢又進一級嘅，即係話咧，可能係11:12又要打一場啦。 10:20 又打場，因為今晚好忙啊。嗱，我哋10:00咧就要睇阿杜海琴啦，同埋阿黃振廷嘅混雙乒乓球啦。咁啊，如果咧我哋加朗一路再打落去咧，其实咧佢仲硬过阿何诗培打决赛过，系咪啊？ 系噶系噶。如果去到决赛咧，official 嘅时间系4:10啊。 其实真 系 好早啫。 阿坚成呢几晚你有冇瞓啊？ 睇下啲决赛，有啲我就会校定闹钟起身嘅，即系中间我啲叔叔要补眠噶嘛，即系一个钟又好，两个钟头都要补眠嘅。 其实又唔系净系叔叔先补眠嘅， 唔系因为做嗰啲战线就好长啊，成个奥运会咧，你唔可以病噶嘛，系咪先？ 系 我哋要翻工啊嘛，有一对住阿勤啦，大佬。 系啊，好难顶啊， 建成话。头先啲见员喺呢度见， 系咯。 不过头先我哋节目唔记得讲拿度啊，佢呢个奥运嘅男单咧，赢咗第一场比赛之后。下一场要对祖高域啦，已经冇位 置坐。呢个 第二圈就系对祖高域， 因为可能呢一个咧系呢两个人佢嘅网球人生里面最后一次对垒。 因为拿度都即系你有翻咁上下年纪啦，咁有好多伤，应该都就嚟退役噶啦。 系啊，虽然祖高域坚持， 祖高域都差唔多，但系 开始打波嗰阵我未出世，应该 就好似 C 朗对美斯一样。 真系 系啊！你睇下一哥一俾人坐，已经知道佢系足球勇士。 成日讲呢句啦，有时睇嗰啲即系明星啊，啲球星啲。睇第一场，第一场， 哇，好唏嘘啊！突然间， 真系噶喎，斯洛嗱，咁阿一哥话，斯洛美斯 系， 仲可以睇几耐啊？ 世界杯都俾埋下一届世界杯啫嘛。 系， 真系俾埋下一届世界杯。 斯朗如果一路想踢，佢都会俾佢踢嘅。但系美斯就应该唔会噶啦，就希望唔知啊。 因为即系吓，我哋今季即系今届嘅呢个奥运会大家好快踏着啦。一定要多谢江文蔚咧，大家砰砰声咧就已经入晒局啦。 大家由嗰个包变成江文蔚啊嘛。 咦，阿坚成有冇兴趣食个包啊？ 我未试过，但系好似话好多人好快就受兴噶啦，真系 好似 系啊。哦，系呢啲我哋慢慢再讲啊。我哋我都同阿一哥未收工佢。喂，咁我哋。你系咪要多谢阿坚成啊？ 系啊，多谢坚成啦。 但我想继续坐喎。 你想哦，你 其实我唔阻住你做嘢嘅。 我唔会嘅。你咪想就咁坐喺度做嘢？ 我坐到新闻之后就啦。 哦，好啊，好啊。 我想观摩下你哋即系做节目嗰个咩？因为上次手下留情系 我唔系喺现场做噶嘛。 系啊，因为阿坚成都系手下留情之有嚟噶嘛。 你唯一一个唔系现场做嘅，其实朱茵一阵间都会上嚟做 live 噶 。你个神情有啲闪烁，你唔系好 firm 喎， 唔系好 firm。 坚成，你入 你够胆你留喺度，一阵间睇下见唔到朱茵。 你入到嚟手下嘅氛围咧，你唔好咁认真，你真系唔好对所有嘢咁认真。我哋啲听众咧， 你唔系第一日识我咪，我完全唔认真嘅。除咗做节目嗰时，除咗讲奥运之后，我系绝对100%认。 咁啊，其实做奥运嗰阵，阿坚成都好轻松噶咯。 系系，喂，咁啊，一齐倾啦。 玩底嚟， 即系嗱，我哋开始咗几晚嘅奥运啦，咁啊，大家就火速入局啦。咁我自己咧，嗱，我唔知大家睇呢个电视嗰个习惯系点样，我有少少选择困难症嘅，因为咧。上一届开始咧就香港就各个频道都有一播啦。咁其实咧又好耐冇试过啊，我系不断啊系拿住个 control 咧系不断要转台。 点解要不断转台？ 嗱，首先有阵时，譬如举个例，我睇紧一个台 A 台先算啦。啊，当然我应该系戴头盔先，我系长期睇紧香港电台嘅。系啦， 系喂，俾啲反应， 系啦，即系36啊！ 我哋最佳反应就 系 唔好应。 系啦，长期睇紧嘅。 我本身都系睇紧港台噶，但我见到喺我哋 group 度有人话佢睇紧第二个台，我就跟咗嗰位梁姓主持就转咗第二个台咯。关 我事？ 我冇为你，冇为你。 而家你知唔知我哋咧出 po 咧 cap 相啊？我裁咗个顶佢噶，费事俾人知我哋睇咩台啊？ 因为个荧光幕嘅右上角会有嗰个台嗰个 logo 噶嘛。 费事俾人知道睇紧边个台。 系，费事俾人知道我哋唔。 其 实 都系啱嘅，因为呢个根据呢个知识产权咧，你出啲相其实系有违呢个 capital 都，所以尽量整咗佢会好啲。 系啊，坚诚倾诚啦呢啲，系啊，我都 cap 咗，费事你知，好多人睇住我哋噶嘛，系咪先？咁我想讲嘅就系咩咧？其实嗰个选择困难症喺边？嗱，你知譬如某啲台间唔中可能佢播紧一啲我唔系想睇嘅赛事啦，咁我就要不断转啦，咁又或者咧睇睇下某一个台咧。咁佢可能播到某一场比赛，佢啱啱 广告 系啦，佢播完打完第一个 round， 所以你咪睇港台就冇广告啦嘛，咁只系广告啊嘛。 佢但系间唔中佢又未必系播我想睇嗰啲， 你想睇嘅。 阿一哥漏咗口风啦，变成几醒 嘅。咁啊，所以咧我就会不断咧就拿住个 remote 系咁转啦，同埋咧我哋早几排先讲完嘛，而家啲 remote 由于太小制 啊， 即系以前咧 少噶， 以前咧我哋就一揿一个掣就翻翻，譬如举个例，我哋由36台。去32台， 我明白你呢、這个， 带翻转头噶嘛， 睇翻上一个台嗰、那个， 系啦，但系而家你36噶，你要揿四下先去翻32台嘛。 同埋最惨系，如果你要由32台啊，唔好由78台去99台嗰啲，你要揿好。 78台系咩嚟噶？我唔知道， 我 净系知卅几嗰啲喎， 九廿几嗰啲我唔知嘅。 求其 up 咁样咯，即系举个例子咁样。 系，就冇。 我想问你先，你有冇追台过啊？有个36个 喎，我特长期睇，佢第一日就系写住不断写住信号测试噶嘛，我有睇噶。 因为嗰日系不断播呢个七榄噶， 哦系咪 啊？系啊， 所以 哎呀，你应该问佢嗰日信号测试不断播咩？ 唔系因为嗱，我话你听，你睇呢几个台咧，我唔知你转嚟转去，有几个台即系佢哋嘅主台咧，一定系播。大家关心嗰啲，即系香港队啊，国家队嗰啲， 好似头先阿嘉朗嗰个咧，就 所有 都播， 冇错。 如果你拣啲，譬如冷门啲嘅，你想睇射箭，就睇佢哋嘅英文台， 冇错。 我琴晚我都系睇英文台嘅， 因为我系另外一个体验嚟嘅，即系我而家系嗰啲唔开电视嘅人嚟噶嘛，咁我就系主要系用电视或用电话或者平板电脑睇啦。咁寻日凑住阿女嘅时候，咪开住部平板电脑睇睇下，我唔知系咪因为网络嘅问题咧，始终同电视嘅信号咧有少少唔同啊。我睇睇下嘅时候，发现咦，点解个评述有啲古怪嘅？系啦，佢嗌咗之后 唔 match 啊， 系啦，嗌咗之后咧，江文蔚先至得分，嗌咗之后江文蔚先得分， 应该系声画唔同步啦。 系啦，咁我就即刻出翻去个厅度抱住阿女，出翻个厅嗰度，然后就开翻电视嚟睇。 咁电视系好啲嘅， 同埋大个啲咧，我觉得睇得舒服啲嘅。 嗱，仲有一样嘢咧，就系喺即系之前嗰啲各大嘅即系球坛盛事嗰度发现嘅。嗱，我自己嗱，我绝对唔系唔鼓励大家咧，即系上去睇。上网上嗰啲电视啊，诸如此类啊，但系咧网上面咧系有少 delay， 即系佢系慢过空中电，即系慢过数码电视嘅。咁你知道香港啲媒体，即系譬如阿坚成啲行家咧，佢哋好快嘅。我谂江文蔚啱啱一笃落去攞金牌嗰下，佢全香港嗰啲手机已经震紧，就话咧江文蔚攞金牌。 佢写定晒已经攞， 系啦， 坚 成 啦， 一 揿 啦，咁啊变咗咧睇网嗰啲就好冇瘾啦。其实佢可能只系打到最后一分，你都唔知佢赢定输，你已经睇到哎呀。江文蔚攞金牌啦！ 即係好似頭先阿一話，如果佢睇電腦， 睇電腦有 delay， 係啊 ，delay 咗10秒，咁你咪慢咗咯。 冇錯啦，咁所以我自己咧就 即系而家发现咧，屋企嘅电视少一滞啊！即系如果我有几部电视机咧，好似太空总署嗰啲咧，有几部连埋喺度咧，我就可以同时啊，又睇紧三十六啦，又睇紧三十二啦，又睇紧三十一啦，咁样样。 咁你可以租嘅，冇，因为唔鼓励买啦，系咪先？你都系过咗奥运之后，你就唔会再摆到。买 多两部咯， 系咯， 系啊，摆多两部翻屋企咯，系啊。因为我都系我就系后屘睇到，我谂应该睇到差唔多十一、十二分嘅时候，我发现，咦，好似有啲声画唔同步，但我又唔敢行开。 系。 咁所以我就趁佢去到即系加时，即系缺一剑嘅时候，中间有少少 break， 系咪叫缺一剑啊？ 系。但系头先阿一哥演绎个缺一剑好有趣，阵间先讲你嘅。 我就嗱嗱声即刻跑出厅度开个电视咯。咁就啱啱好讲一次就系睇佢笃嗰下咯。 跑出去嘅时候佢已经笃完啦。 我就惊嗰下。 系啊，咁啊，所以即系头呢几日咧，我暂时有呢一种咁样嘅选择困难症嘅。阿李勤有冇啲咩？新嘅體驗啊！今屆 嗱，其實我就好衰嘅， 因為唔夠瞓咯。 唔係尋晚咯，我頭先晏晝節目我都有講，係因為咧，即係有一啲比賽咧，你唔 expect 佢會打咁耐啊！即係譬如尋晚嘅羽毛球女雙，其實打得幾好睇嘅，我覺得。咁我諗住，咦，港隊第一局攞咗啦，咁然之後即係係啦，第一局攞咗，跟住到第二局又大好形勢，應該都 OK 啦。咁我諗住得我睇埋你先，咁然之後我咪瞓咯。點知佢第二局去到尾咧，佢輸翻，跟住要打第三局，咁就弊啦。你冇理由睇到睇完兩局之後，你唔睇第三局噶嘛？但係睇完第三局之後。阿何思培差唔多游水，咁然之後你就諗啦，我冇理由睇完之後我唔睇埋何思培係嘛？咁於是你又再睇埋何思培，就搞到四點幾先瞓到覺。 不斷咁追啊！ 係啊，即係會有呢個問題。因為如果咧港隊真係兩局 KO 咗對手咧，我就唔會睇何思培噶啦。因為始終係準決賽啫嘛。 你啲球類嗰啲比賽，頭先啊黃振廷嗰場對住嗰、那個啊塞內加爾嗰個球手都係 啦。 我點會諗住打七局咁多嘅啫？谂住非洲球手嘅乒乓波应该，唉，啲水准唔系好得嘅。头先个即系阿一哥话佢睇咗， 哦，唔系， 我睇啦，系啊，睇到无端端打第七局啊，咁佢输咗盘11-0，谂住搞掂噶啦，点知佢下一盘咧又砌翻上嚟，跟住打到最后一局咯，系啊，咁啊打咗个几钟头噶都， 所以以为好快搞掂啊，你啲唔知 系啊系啊，所以就你就会有好多呢啲咧，即系你预咗应该可以瞓到觉，但系又瞓唔到嘅时间出现咯，呢两日都有。 诶，冇错，其实同埋咧，譬如举个例啊，其实有好多项目，就算有啲系冇港队个项目咧，其实都好好睇嘅，即系譬如我有睇呢个篮球啦，即系睇呢个美国 NBA 啊， 梦幻队啦， 睇 NBA 其实一样啫，因为塞尔维亚。都有游击战 啊，或者加拿大啊，全部都系 NBA 球员啊，诸如此类啦。咁啊，呢啲又好睇，系要睇好耐嘅。你打一场篮球，动切都两个钟啦。咁好啦，譬如我琴晚我啊追住睇射箭嘅，即系女子， 系咪 真系好好睇射箭？ 嗱，点解要睇先？嗱，你话俾我听，老实啲，你老实啲， 我老实讲，我话俾你知，唔系为咗女仔。 睇射箭嘅 嗱，我想讲就系今日 射箭真 系 好好睇。 今日咧，冯生啦、刘生啦，仲有我哋晏昼节目嘅阿黄生咧，佢哋不约而同都系话：哇，射箭嗰啲女仔好靓。 系， 个个都咁讲。 我唔系为咗呢样嘢睇嘅，但 系 好好睇。 咪有咪好咯，有我睇多啲啊嘛。 咦，阿一哥突然间好似 就我见啲人推介睇沙滩排球，因为 沙排都好睇， 沙滩排球都好睇，但系冇射箭咁好。 唔系， 你可以或者各位听众真系根据我哋推介之后睇下射箭。 嗱，我又讲句公道说话，沙排咧其实同射箭嘅女子运动员咧 style 上面真系唔一样嘅，睇下你中意边一类嘅。含 蓄啲同埋火。火辣啲系嘛？ 系啦，咁系啦，同埋沙排你 expect 咗佢哋会俾一啲乜嘢你睇嘛？但射箭你冇谂过，原来系有新发现啊嘛！ 系真系好， 因为同埋咧，琴晚嗰个决赛即系呢个中国队即系国家队对呢个韩国南韩嗰时咧，有两战咧系摘咗界噶嘛？ 九星嗰啲啊嘛， 系啊，咁你会计多即系向十嗰边咯，所以紧紧胜咯， 系。 即係好難好睇， 你好專業啊，建成呢啲 好專業。 同埋咧，我哋琴日講笑咁講，頭先講話南韓嗰啲戰手咧，應該個鼻應該唔敢整噶嘛，因為嗰條弦咧，佢真係擺到喺個鼻哥度彈一聲喎。 同埋佢有條痕噶嘛，一射完之後個嘴啊， 咁你如果整容整個鼻，好驚喎，大佬。即係呢啲成日都係講笑，同啲 friend 講嘅，一定唔會整鼻，乜嘢整都得，唔可以整個鼻哥。 多谢晒冯坚成，即系为咗 喂，其实讲真，坚成唔系今日讲射箭，我唔知道原来佢会，即系我以为你会好正经咁样推去面对体育节目咯。 就算墨西哥都唔系刘，即唔系讲嗰啲靓女嗰啲啊，墨西哥又有啦，荷兰全部都系睇佢哋射箭嘅射艺噶咋。 系啊，梗系睇呢啲啦，睇中红心嗰啲啊嘛， 系啊， 好十分啊，好睇噶。好啊，咁啊，既然系咁样，我哋听听咧，即系今届啊奥运会嘅主题歌曲啊。呢几日咧，我发现咧，好多人咧系因为奥运咧就系播呢一首歌， 再听翻系嘛？ 系啊，因为大家见到阿席琳迪翁咧就喺呢个开幕礼嘅时候咧就系再次登场啦。 佢真系唱得好好啊， 系啊，其实系好感动嘅。 系啊，歌喉真系歌喉。 Every night in my dreams, I see you, I feel you. That is how I know you. Go on. Far across the distance and space. 咁啊，聽住 先。 收到衛星嘅信號咧，突然之間，佢手黑唔高安處啊！咦，阿一哥搞佢先。 撞咗撞咗，呢只碟要 KO 噶啦！哎呀，我仲諗住可以有 十年都。又報銷一張喎、 啊。其實咧，我想講少少咧。其實之前咧都有講啦，話喺巴黎嘅街頭咧。咪見到 Celine Dion， 即係啲人分別見到 Celine Dion 同埋見到 Lady Gaga。 係， 俾支麥啊，堅成得唔得？你冇推堅成麥啊，唔該。係、哎，你繼續講。 哦，即係佢哋話唔刻意地俾你見到，但係俾佢見到佢哋啊嘛。 係、哎、啦，即係要有少少嘅牽示。 即係我話聽，我嚟咗呢度，但係我又唔係聽，我唔知做乜。 係啦， 你見到我就見到啦。 不過咧，其實後屘喺開幕禮咧，到最後真係見到佢哋兩位唱歌咧，我都覺得有啲啊，即係都幾得意嗰個感覺。是好似即系我估中咗咁嗰种揭晓咯。 系、嗯、啊，坚成咁啊，体会咗我哋呢个节目几咁 live 啊， 系咪？系啦 ，OK 啊，喂，有现场感我中意啊，即系现场系咁噶嘛，证明我哋唔系录音。 我相信我再播一次，佢都系咁嘅一阵间，你先 肯定系，肯定系。 啊，几神奇啊呢样嘢！唔系嗰晚系好震撼嘅，因为咧好似一路我唔肯定啦，因为你两位专业啲啦，佢好似一路都系冇公布最后嗰个表演嘉宾系边个嚟嘅。 我哋估咗99.9999% 系啦，咁同埋因为 Celine Dion 就之前佢有唔同嘅 政党人证啦， 同埋佢都挣扎咗好耐啦，咁同埋大家其实系好中意听佢啲歌，包括咗头先佢唱咗一半就冇唱到嘅， 三分一到嘅咋，你唔好谂住一半咁多。 系啊，冇错啦。咁但系再次见到佢咧，亦都系一份即系仿如呢个奥运精神一样啊，即系虽然咧曾经都要挣扎过，咁但系佢都站翻喺呢个舞台上边，就咁样样啦，系。 咁呢个开心嘅，我谂好多人都即系。其实等于期待阿祖高域同埋拿度再一次对决一样嗰种感觉，就系再期待阿 Celine Dion 可以唱歌。 系啦，咁我哋多谢阿冯坚成啦，你记住唔好走住阿朱茵呢家喺度噶啦。咁9:25咧，我哋就都会同大家咧就系直击啊， 报告张家朗 嘅事件啦，系啦，咁希望咧我哋港队咧就继续加油啊！ 好，转头翻嚟有朱茵啊， 加埋俾新闻部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8: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率领代表团访问东盟三国的行政长官李家超晚上总结在老挝的行程。他说老挝政府在今年东盟轮值主席，他感谢老挝总理在会面中支持香港尽快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又說香港和老挝共簽署12份合作備忘錄，涵蓋海關合作、投資推廣、經貿、金融、教育等範疇，為兩地合作注入全新動能。李家超說下午到訪萬象市一間官立中學，向對方介紹特區政府設立的一帶一路獎學金，而香港理工大學和對方簽署備忘錄，向該中學優秀學生提供獎學金，俾佢哋到理大就讀，亦係第一次香港同老挝第一個教育交流合作嘅項目。李家超晚上會同老挝中華總商會共進交流晚宴，聽日就會轉到柬埔寨繼續訪問行程。 巴黎奥运争取卫冕男子花剑金牌的港队代表张家朗顺利晋级十六强。列为四号种子的张家朗首轮轮空直接打32强，面对加拿大剑手。张家朗一开赛就抢攻，领先7-0，之后继续保持强势，令对手毫无还击之力，最终只是用了2分38秒，即是第一节3分钟时间仍未完结，就以15-5轻取对手。十六强赛事将在香港时间晚上9:25举行，张家朗将会对战国家队的莫子维。中大校董会开会讨论前年中大换校徽事件，主席查日超会会后说，校董会通过4项决议，包括对大学管理层在更改校徽项目过程中出现误判，尤其决定绕过大学校董会和未有同持份者充分咨询表示失望，亦不能接受大学管理层未有充分配合校董会检讨修改校徽项目。另外，他說知道校長段崇智已經表示會為事件負上整體責任，而校董會將吸取經驗，提升大學管治，盡量避免同樣事件再發生。被問到段崇智早前已經辭職，怎樣為事件問責，查日超說辭職和為事件負責屬兩件事，指出段崇智早在發出辭職聲明前已經表示會為事件負責，他又說不同管理層有不同責任，但他不方便透露太多人事處理問題，校董會將會跟進。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和幾陣狂風雷暴，明日雨勢有時頗大，氣温介乎26-29度，吹和緩南至東南風，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接近周末至到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不就是不可么？ 主角郭炎，学界足球新星，因为队友意外身亡而放弃梦想，之后半推半就加入拔河队，遇上7个各有问题的队友，一盘散沙，最终又可不可以克服各自的心魔，合作挑战全国大赛？ 国剧830，不就是不可么？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感情冇咗，但系旋律依然遗留。是7年前的 demo。是属于主音 JKY 当年结束感情的灵感来的。到现在各成员仍然钟情这一首 demo。于是就决定将它成为今次的作品。作曲填词 JKY。編曲 Agent Chan Andy Stiping， 監製 Agent Chan Abby Lau， 上榜2星期上升5級，中文歌曲龍虎榜的第8位 My Big Mistake， 樂隊 Andy Stiping。 香港電台中文歌曲龍虎榜，黃天怡。 港台奧運三語共融， 陪你睇奧運， 陪你聽奧運。 Olympic Games for All， 我是会长霍振廷， 我是港队代表谢嘉荣， 我是张家乐， 我是何思培。港台同大家一起迎接巴黎奥运。 港台电视31、32 以及电台各频道陪你紧贴巴黎奥运。 港台奥运三语共用 RTHK Trilingual and Inclusive Olympic Games for All。 佢系都市的童话入面嘅叮当，又系元真盒入面嘅云彩。仲是《西游记之月光宝盒》入面的紫霞仙子，亦都是《射雕英雄传》入面的黄蓉，仲是好多代人眼中的女神。手下留情2024年暑期重量级巨献，有请朱茵。 Only you can take me 彩世境， 之后又翻翻去又系由电影又翻翻电视嘅世界，两边走添啦。严格嚟讲，喺嗰段日子 系啊，其实嗰阵时又好得意嘅，因为可能我个性格真系唔系好似传统娱乐圈佢哋嗰个， 即系你又唔系艺训班系嘛？ 系啊，即系变咗 咧，又唔系香港小姐， 永远都好似有少少格格不入嘅， 因为你 同人哋唔知点解， 你想要嗰样嘢同其他人想要嘅嘢唔一样，个目标唔一致， 系 啊， 系啦，目标唔一致，即系佢哋。想要嘅嘢唔係我想要嘅嘢，大家有啲啲唔同。咁但係因為一啲啲唔同咧，我就永遠做咗一啲啲唔同嘅角色。即係例如我做呢個《都市的童話》，我咪做電腦裡面電腦遊戲嘅人物嘅，咪又係同現實嘅人有啲唔同咯。即係個角色啊，我覺得 難唔難適應咧？電視劇嘅生活咩？又係闖境接外景，外景接闖境就冇瞓冇交瞓啦，連續拍你三個月啦。 0628係真嘅，嚇！即係因為嗰陣時真係後生，同埋嗰陣時真唔識攰。其實之前咧我都冇捱通宵嘅，即係我細個嘅時候玩咧，我係譬如同班同學仔去露營咧，佢哋真係笑我，道門爛咗啊！我都是最好瞓嗰個嚟，啊！即係佢哋就輪流喺度開，就唔敢瞓啊！但我都是最好瞓，瞓得最多的我都是我。咁但係一到入行咧，就真係冇日冇夜啦，下0628啦，好辛苦咯。同埋唔做下做下就開始都未到唔知為乜嘅，都未咁早期未，都係覺得好得意嘅電視圈。曾經亦都俾攝影師鬧過喊。但系就唔系拍剧，就系、是、闪电传真机嘅时候。 喺儿童节目嗰啲人唔系好好人噶嘛，点解闹嘢？ 咪都系嗰啲人嚟嘅啫。 佢转头佢就去拍紧个公司啦。 闹你咩咧？ 佢咪就系话我出咗镜咯。 哦， 咁都唔使闹啫，系嘛？ 诶，系咁噶。 但系我谂佢唔系真系闹，但系我听落佢嘅就系叫闹。 粗粗地啦， 即系未识听佢哋。 系啦，佢系语气粗，但系对我嚟讲系闹。但系好彩佢咁样教，即系搞教醒我，以后我冇再出过镜。 系系系，屋企人咧嗱，因为爸爸嘅即系同你之间嘅嗰个默契就系讲紧，你中意做戏唔紧要，你要读演艺啦咁样，毕业啦，跟住你佢就见到你0628啦。即係冇日冇夜咁樣去喺度做緊你嘅演員嘅工作，咁佢哋有冇意見㗎？ 媽媽係媽咪係會等我收工㗎，跟住起身熱翻碗湯俾我， 哎呀， 跟住俾啲飯我食， 哎呀， 所以我對屋企飯係好有歸屬感㗎，嚇、 哎， 唔係因為想慳錢，係因為真係我覺得媽咪嗰手飯嗰啲湯對我嚟講係個好大嘅支持， 係、 咁。我就會將我嗰日嘅嘢講曬俾阿媽聽。 哦，你都會分享。 我會噶，我會噶，所以我同我媽咪嘅關係係好 close。咁我爸爸咧就會幫我剪布。 哎呀，好正 啊！所以我到我呢啲，我而家都唔捨得。捨得處理，係啦，捨得處理， 係。咁佢嗰沓嘢應該好大入口。 係啦，已經一開始咗真係停唔到手噶 啦。爸爸嗰陣時係用畫簿剪貼啊，咁啊仲口揼揼 sketchbook 嗰啲， 係 啊， 口揼揼。咁啊剪，同埋我爸爸會同我對記者嘅提問嘅。 我唔明白點樣叫對，我即係同你 rehearse 一次先。 如果問你咁樣，你點答啊？我咪咁答咯。然後佢又係啊，因為我爸爸都係一個好風趣嘅人嚟，所以佢會即係都俾到好多嘅支持同埋， 好有趣俾你。 會唔會安慰咧？即係嗱，你知啦。 有時即係報紙寫嘅嘢未必係好嘢噶嘛。 因為佢剪報嘅話， 咁又要講自己個女喎，係咪先？咁佢會唔會？唔緊要，即係佢會點樣數你背脊咧嚇？ 冇噶，咪就係話嗱呢個又好得意啊，又要講翻後期啲，定係我哋唔應該咁後期？ 唔緊要， 跳一跳。其中有一樣嘢咧，我爸爸都俾到個自信心我好強，佢要俾我知道唔好人雲亦雲啊。係啊，好即係好早期已經教我唔好人雲亦雲，唔好俾人影響。你就係你，咁變咗。答嗰啲問題啊，譬如我衰咗，即係啊佢咁樣，咁爸爸就會用另外一個角度同我講啦。嗱，佢咁樣問你咧，其實可能因為佢係咁，佢淨係識咁問，即係佢會幫我諗埋人哋個角度啊。 係， 即係例如譬如個記者啊，主任你乜乜乜唔好嘅嘢啦，我當下咁啊，仲我好唔開心啦，翻去睇到又即係爸爸媽媽睇到，即係爸爸啦會話俾我聽，嗱佢咁樣同你講，原因有可能咧。因為佢根本就唔識咁諗， 係 佢就只係咁啫。同埋有啲問題係兩難嘅，阿女，你無論答 A 又係死 ，B 又係死，佢一路咁樣，所以我爸爸都係我一個軍師。 好好喎！ 咁如果答 A 又係死 ，B 又係死，咁點算好咧？ 慢慢就開始識得耍咯，係啊，即係因為我性格都係屬於直嘅，有啲嘢即係直，不過就都會顧人感受嘅直啦。咁到後嚟有啲記者會問到，我會有時採取唔答咯。嚇笑住算咯，但原來笑都賴個嘢嘅，係啊！佢跟住佢夾硬話係我話 yes， 我同佢拗，我話我冇話 yes， 我係笑啫。佢話我錄咗你音，我好啊，你播翻出嚟聽，我肯定我冇，因為我有用腦啊嗰陣時。但係你話有冇被砌過一啲唔係我做過嘅嘢咧？都有嘅，咁但係由佢啦，算啦，我唔介意，其實冇人介意嘅。但我開始學識呢樣嘢。 最多要你阿爸喎，真係。 係啊，我老豆我媽媽。 因為咧，你問我咧，我會諗，即係如果我去拍呢場戲咧，通常都係，喂，今日阿女有單嘢寫佢啊。一家食飯， 唔好提，攞走曬啲嘢，攞走啲報紙佢。 唔知佢哋兩老有冇做過呢樣，但係起碼佢哋見到我係好坦白嘅。 哎呀，好好， 所以佢從來冇驚我學壞，真係。 哎呀， 因為我個性格佢哋瞭如指掌， 即係佢哋知道你一定唔會行嗰一步，唔會行差踏錯嘅咁樣。 我又怕死， 所以就好放心。 好好喎， 因為我好怕死。 我覺得好好學習喎，即係有陣時我哋可能寧驚觸動咗佢，喺細路仔面前唔好講呢啲啊。但係其實你作為父母俾翻一個咁嘅支持個小朋友咧，佢仲開心。 係啊，其實佢好坦白話俾我聽。 食緊啦。诶，翻到嚟，诶，原来阿爸阿妈会即系铺碗汤啊，同你讲，哎，可以唔紧要噶，人哋咁讲咁，哇，其实几锯噶，真系， 系啊， 好开心。 所以我屋企系我一个好大嘅避难所嚟噶，即系无论出边冧啊，话乜嘢都好，其实翻到嚟唔关我事噶。 哎呀，好好啊！ 即系我，所以我爸爸妈妈，即系我个家庭系俾到一个好大嘅 support 我。咁我家姐固然之亦都系啦，吓，即系我好多佢啲朋友眼中话好性感嘅衫，其实佢买俾我噶。唔关我事噶，担心俾我嘅， 呢啲嘢啊， 即系咁啦。所以我都系一个好幸福嘅家庭。 我觉得最正诶，唔单止系口讲嘅支持，我见到嘅系诶，有好多身体力行上面真系话俾你听，其实屋企人同你系喺一齐嘅，系啦。我觉得系咁咧，你呢条演艺路系屋企人同你一齐行。 系啊，我记得我爸爸仲帮我录。因為我媽咪唔識錄，佢幫我用錄 VHS 錄 影帶啊，我嗰啲閃電傳真機啊，我啲節目啊，佢幫我錄噶。 佢哋其實都好自豪，因為自己個女可以做到呢啲工作。 佢哋攞啲街坊俾街坊睇噶，即係阿欣今日有上鏡上鏡啦，佢有冇㗎？ 我唔知喎，我諗背住可能。 嗱，咁我哋即係講咗咁耐啦，其實欣欣咧一路在喺往後嘅日子，佢喺演藝圈嘅歷程非常非常之長，同埋有好多嘅作品啦。逐步講就應該係 講唔曬啊， 咁啊抽一啲咧，我哋好想講啦。咁我想講咗一部我好中意嘅電視劇先，就叫《袁振合》。因為點解咧？ 佢幾日前已經講咗要講朱茵《袁振合》。 係啦，因為點解咧？因為我係倪匡先生，即係我係衛斯理嘅 fans。係過往 我都 係 佢 fans。係咪？不過。事后，当时我系佢妹个 fans 啫。 系，我 系 睇卫斯理大嘅。咁啊，哇！咦，突然间电视台拍袁振合，叫黎明。咁啊，睇啲卡司就知，哇！呢个 好劲啊！哇，卡司真系 佢个歌有啲直升机 shot 又成， 系 好真系好劲嘅，成一大单嘢嚟嘅。我仲记得嗰时候啱啱嚟紧香港。我就去咗外國，我一出呢個咧，我就去嗰個三藩市唐人街嗰個影帶鋪，我話嗱，你袁振合一出嚟一定要留頭三集俾，因為佢一柄都有三集，我哋一就成班我哋呢啲咁嘅死僆仔就睇啦，哇！當時真係好啦，袁振合對於你嚟講有咩嘅回憶呢？ 袁振合係一個 雲彩喎，你 係啊，當時我。不是倪匡先生的書迷，未是拍的時候奇幻咯。之前那部《都市的童話》是我第一部，這部是我第二部。黎明很紅啊，當時咁佢人力都好好嘅，即係有咁多個女主角。 佢嗰時真係好紅， 係啊，好紅。 夏日傾城年代， 個個女主角都係吭吭聲嘅， 又有啊李嘉欣啦，係啦，咁啊王菲啦， 係 啊，仲有 洪 恩啦。我哋又唔係好多同場戲，因為我係好似佢妹咁嘅關係啊嘛， 冇錯。 咁所以係又做護士，八妹護士啦。但願再午夜陶醉。世界变恬静如水，过去那往事在飘远去，两眼合上朦胧的泪，但愿是冷漠潮水，看透了世事缘去，完全那灿烂美景却要继续追。多少个梦已累，多少次再失去，是你伴我度过了最空虚。愿你今夜别离去，在我依稀的爱里，那一刻美丽是错对，不管。 尘里，为了伴着谁？但愿是冷漠潮水，看透了世事缘虚，完全那灿烂美景，却要继续追。多少个梦已累，多少次再失去，是你伴我渡过了最空虚。愿你今夜别离去，在我依稀的爱里，那一刻美丽是错对，不管有没有允许。愿你今夜别离去，但你匆匆的告退，那披星戴月前尘里，为了伴着谁？ 我记得嗰阵时我学识到啲乜呢？呢样嘢又系挨翻嚟啊！就系咩咧？嗰、那个通告时间写你系七点，你明知道你个对手十点到，你都要七点翻到嚟。 哦， 呢、這个系我真系接受唔到嘅嘢。 但系呢个系不成文嘅规定嚟嘅。 应该话咧，我与后嚟发现，原来人哋嗰个合约就系签瞓觉时间。 哦， 咁咧，譬如佢收得夜，佢同公司会沟通，佢听日系呢个时间，但我同佢同场戏，但我写七点，其实你都知道一定要等噶啦。咁、啊、我哋有时就会问你几点翻啊？咁嗰位天王巨星亦都话俾我哋听，其实我听日呢个时间唔使咁早啊。咁但系我哋真系唔使咁早，唔使咁等嘅时候，就会俾人觉得我哋迟到咯。 吓、 哦 啊，但系点解会咁样嘅咧？ 呢、這个就要大公司嘅问题啦。 其实好奇怪喎，咁因为如果你早，如果你可以迟少少翻，你其实你休息时间都会多咗。 系啊， 咁你嘅状态又会好咗。 系啊， 出到嚟嘅结果又会好咗。哎呀，我觉得好惨喎。 但都系要七点。 系啊， 即系你明知十点先 roll 机噶啦，都系七点。 咁你翻到嚟做咩咧？ 数手指咁咯， 哎呀， 好惨， 其实好惨噶， 系啊，好痛苦啊， 系啊，即系嗰种等系你明知点解大家唔可以咩咧，但就系因为大公司咯，系啊。 咁会问嘢嘅朱茵有冇曾经试过去嗰啲膊头有花度敲门问下，喂，其实可唔可以唔使咁咧？系啦，有冇啊？ 我又唔系呢只， 哦， 我又唔会走到上去问点解。咁但係嗰陣時我記得呢，嗱呢樣佢好得意，拍攝嘅時候呢我就發現係好好有趣嘅，因為有啲咁嘅情況啦，有啲無啦啦時裝就變古裝啦，咁係好有趣嘅。但我最大最深刻嘅居然係呢啲時間上面嘅嘢，唔知點解，太過令我覺得莫名其妙啊， 太過刺激到你， 係啊係啊，同埋我記得咧，我已經係嗰陣時已經學識改對白啦，即係已經會執人哋啲對白啦，咁啊可能都會導致有啲嘅對手可能接唔住嗰句啦。 哦，但其實嗰陣時你唔係拍咗好耐嘢 嘅 喎，係 啊， 不過 都幾誇張啊， 唔係，即係好快你已經叫做上咗手喎，可唔可以咁講啊？不斷操每一日。 可能是啦，同埋我都是因为屋企嘅关系，真係唔好意思，我唔係一个咁分尊卑嘅人啊，即係我真係对件事啊， 即係你同阿爸阿妈好 friend， 係啊，爸爸对我嚟讲就係即係一个玩嘅，会倾偈，会 support 我之余乜都即係会同佢倾偈，妈咪又係一个即係好好佢哋，咁所以呢我对住好多前辈或者一啲大粒嘅，我真係改咗自己啲嘢囉。 但你当时改嘅时候你就冇諗其他嘢，纯粹係想件事好嘅啫。 係呀，咁后嚟就会有人有讲微言啦， 即係，但係我又唔明喎，你唔使微言嘅，你照喂，你咁樣講我接唔住喎。其實咁一句咪好簡單咯。但係有啲人又唔係興呢一隻， 即係佢唔會直接同你講，就會同其他人反映咁樣。 係啊，但係我就其實好怕呢啲關係 嘅。但係有真係有好多嘅喎呢啲。 係啦，所以就又唔識做人咯。 係 ，即係我都曾經經過一個唔識做人嘅階段。 係幾耐啊？你覺得持續咗去到幾時啊？ 都是那部戲啫，我都學得好快嘅，但我都好開心嘅，我想講，因為裡面都即係學識到好多嘢嘅，例如即係原來有啲嘢唔好淨係睇自己嗰個範疇，你都要理，即係你都要理解喺人哋點解咁做，同埋有時唔係真係自己認為啱就係一定啱，咁因為。都市的童話的合作班底，大家比較家人啊，黎彼得是一個非常好的前輩。當時好彩是他拍我，他都教識了我很多嘢。佢係我講翻都市的童話是我做緊嗰個電視機嗰個叮當啦。佢係就係都係同我一起好像我老豆咁嘅關係。邊啲好 family 啊？突然間《元鎮俠》係一個好唔 family 嘅劇組， 係佢好冰冷嘅個世界， 係啦，因為佢拍都拍得好冰冷，佢而亦都好冰冷，件事 係因為其實好多個唔同嘅個體喺現場， 同埋佢本身個 即係大家個關係唔會係湊成一個一家人嘅關係， 係啦，咁咪新嘅嘗試咯。但係好多嘢係我事後某一啲情況底下有人同我講翻， 係咪咁？畢竟嗰陣朱茵都仲係好年輕嘅， 係啦，係咁即係大家都會有咁嘅。 即係離開學校其實都唔係好長時間啫嘛，嗰陣係啱啱離開冇幾耐， 係啦，冇錯啦，都好 green 嘅，真係好新。咁但係後嚟經歷過嗰步之後，我就。原来是这样的。 回看那半醉的你，沉沉睡了，遗留下是我的半首歌谣，情怀乱，夜已深，期望在世界没破晓，跟你一世同在这诗。无法说最爱的你如何重要，茫茫路再半生，其实像有你无缺少，珍惜仍然共你的。 我的另一半啦，亦都系嚟自呢套电视剧，就系、是、叫做《元鎮俠》嘅。 系 咁啊！一阵间咧翻嚟咧，欣欣咧继续会讲电视剧嘅，咁啊会讲黄蓉啦。 系我问嗰套今日会唔会出啊？ 你问嗰套系咩？ 数目字嗰、那个年份嗰个啦，1999啊。 听日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 上一集咧，我哋讲咗 tall 呢个字嘅发音 T A L L。我哋今日咧讲多几个同佢系押韵嘅字，因为咧个发音都系一样嘅。我哋讲 tall 两件事咧，个 vowel 系 o o o 嘟少少，嘴里边口腔里面好多空间嘅 tall tall o o。我哋广东话咧系得 o 嘅啫，譬如姓 o 咧，我哋就系呢个 o 啦。OK o。但英式英文咧，我哋系 o 嘅 o o。另外咧，后面个 l m 系要加埋嘅 o a l l o。好啦，有啲咩字系同呢个 tall 押韵嘅咧？第一咧系 small s m a l l small small small。He is a very small man. Small small o。 再俾多个例子，譬如 ALL all in for example all 全部。再俾多个例子 ，call call I'm gonna call you I'm gonna call you I'm gonna call you call all call 怎么怎么 call 啦 call， 所以咧听住啦 ，tall tall call all and small small， 俾个例佢大家 ，I'm gonna call you， how dare you call me a small man？ OK， 咁大胆叫我做一个矮小的男子 ，OK， small small call call， 咁啊，讲到呢度，希望帮到大家呢个发音。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i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有请今个星期嘅嘉宾。 大家好，我是朱茵。 从不会知长路几长，何必要知变化无常，我但求知道当夜静风凉，能找得到你来分享。 咁去到拍《射雕英雄传》会唔会有啲唔同？会唔会有啲唔同咧？ 《射雕英雄传》我就好啲啦。点解咧？ 因为有睇金庸，有冇睇金庸咧？ 我睇晒嘅，睇晒先至演嘅。因为又系嗰样嘢啦。因为黄蓉系一个好脱离嘅角色，其实好啱我。黄蓉又 好似黄蓉嘅，其实 即系我好系好脱离，但系又好咩？有距離，然後有好多鬼靈精、古靈精怪嘢， 關七啊咁樣樣。 係啊，其實真係好適合演。咁所以又係手到拿來啦，即係知道曬成件事點樣去，同埋因為金庸呢一部佢寫得好好，佢所有嘢嗰啲支線啊乜嘢啊，佢寫得好清楚。你知啦，即係要睇劇本噶嘛。以前就話點解要改，因為飛字仔啊嘛。袁澤合都飛好多字仔噶，即係都有噶。所以到金庸呢一部，你點飛，你都飛唔離開嗰個架構啊嘛。有啲嘢，咁變咗你咪會好多手到拿來咯。咁同埋同我對手啊 ，Chilam 都係嗰陣時，亦都係一個即係新上緊嚟嘅人啦。咁大家都夾得好 OK 嘅。 我反而想問一下。你有冇壓力咧？因為你呢一代嘅射雕之前嗰一代咧，就係黃日華加翁美玲，咁難免大家就會 比較，同埋因為翁美玲亦都離開咗啦，係啦。 有冇壓力㗎？其實演黃蓉， 我要多謝我爸爸， 又係細巴嚟了， 即係有壓力。 我爸爸真係話俾我聽，人哋點講都好，你都係最適合係你。你做得最好嘅，点解？因为有原因嘅啦，呢度就唔好讲啦。有好多原因嘅，咁梗系哥我爸爸嚟噶嘛，系咪先？佢点都撑我噶嘛，无论乜都要撑我。但系我自己都有睇过噶嘛，咁同埋翁美玲嗰个亦都系我嘅一个偶像嚟噶嘛，当年我都系睇佢嘅黄蓉大噶嘛，压力就一定有啊。而你永远都唔能够赢一个。已經離開咗嘅一個 嘅一個經典， 經典 啱。 所以咧，後嚟到我唔理噶啦。咁而我爸爸點解我話佢即係撐？佢亦都係金融迷嚟噶嘛。我屋企全部啲書，點解我咁多中文，其實都關我老豆事噶嘛。 邊嘅書？ 係啊，我哋屋企都有。係啊，同埋我每做一部咧，佢會幫我買新嘅書翻嚟，俾我睇。 新嘅書即係新版。 新版。 即係譬如後來你拍《雪山飛狐》，咁佢又買本身嘅翻嚟。 全部都係我爸爸。準備的 咁呢個拍攝過程咧，射雕啦，因為嗰個年代再拍射雕都係一個好大嘅新聞同埋熱潮啦。技術又進步咗啦，咁當然演員班底亦都唔同咗啦。即係譬如你阿爸係變咗阿應份哥啊，或者有啲又喺度嘅，即係江南七怪嘅都係繼續阿江毅叔咁樣樣。呢個拍攝過程又好唔好玩咧？即係 好玩，但係亦都係我拍最長嘅一個電視劇，拍咗半年。 周伯通是不是都是啊秦王 都是秦王是啊做得太好了。 是啊 天下三公都是啊 是啊是啊是啊 是天下三冇人可以取代到他们。 他们可能已经是炉火纯青到呢不会跟你的细路去计较。 係啊，好得意啊！如果前輩到某個位咧，你啲細路咧，佢哋係唔會同你計較，反而同佢哋相處會好開心。 嗯嗯。 咁啊，呢一步變咗就大家合作得好愉快。 其實都好 family 嘅喎，我覺得呢步都可以係咁樣嚇。 係啊，好 family。添哥亦都係一個好好嘅監製。 嗯。 其實嗰陣時雖然都係零六二八。同埋兩條線啦，咁啊仲有關保衞啦，仲有啊 楊康啊嘉良，係啊， 係啦，咁好啲係分得開啲啲咯，咁但係呢部其實都係孭得好死噶嘛，一定係零六二八噶嘛， 同埋因為黃蓉乜都關佢事噶嘛，即係丐幫又關佢事，跟住桃花島又關佢事，咁啊跟住啊郭靖所有嘢又關佢事， 係啦， 主線都係郭靖黃蓉噶嘛，所以基本上你都走唔甩， 走唔甩，所以完咗呢部之後咧，我就真係覺得我要離開 TVB 啦。 竟然真係頂唔順， 我頂唔順啊！因為其實期間我仲有拍電影 啊， 我即係我兩邊啊，又有廣告，又有電影，又有電視，同埋我咪講過咯，我唔係好適宜喺啲好大公司嘅制度下面嚟工作嘅人，因為我又意見又多啦，但又唔係好識得，即係細啊嘛嗰陣時，唔係好識得。同埋同人哋睇法有啲啲唔同啊，最慘係變咗你升唔到有啲嘢，咁所以咪即係獨立嘅公司會啱我多啲咯。 一时望穷苍，问句究竟世上什么最劲？射雕、射狮、射虎，流英雄身影。仰天一笑望乾坤，问句最高。最极限是谁定？人间 情中 好汉， 精英 倾我自发自投的冲劲， 写我的经， 是我发光发声，幻想好月好星， 月光清天一线， 心中卓热情。 睇唔出，因為嗱，我啊即係近呢一兩年先同阿欣欣合作啫，咁我又唔係覺得佢好多意見，我反而覺得嚇佢冇所謂 嘅 喎。 但以前我同朱茵有嘅叫做交流過嘅，就係你歌手年代上電台度做訪問嘅時間，咁有交流過。其實咧喺我印象當中嘅朱茵咧，我覺得你係好長袖善舞嘅一個人嚟嘅，即係我冇諗過你啊，原來你曾經有一段時間都係有啲棘棘地嘅嗰啲位啊，岩殘嘅時段啦，咁我冇諗過會有呢啲。嘅狀態出現咯， 有嘅實有嘅，只不過係我唔長咯，我學得好快，然後學到哦，原來應該要咁樣。即係我記得咧，我演藝咧有一個老師咧，佢就講嗰句嘢咧，佢話其實你出到去大人世界，你最緊要扮妹妹仔咯。咁我係唔明噶，我點解扮妹妹？做咩仲要扮細個啊？後嚟佢真係又係一個金句。 嗯 人哋先幫你有啲嘢，嚇咁後嚟慢慢我就知道，所以我咪人和咯。後嚟我就好重視人和呢樣嘢啦，因為你人和你所有嘢先至做得到。 但係你辛唔辛苦㗎？因為你性格就喺度㗎啦。 我會分得到喺嗰個性格，去翻我同學個 group， 我都係嗰、那個 嚇。 冇變過， 即係可以將佢自己搣開咗嘅。即係嚟到呢度，我就知道用呢一個 工作，我係好專業嘅。 係， 即係工作嗰個專業應該咁講。我後嚟去到點解要五年後，即係真係離開 TVB 嗰刻，我就開始 feel 到個專業嗰樣嘢啊。 嗯， 專業其實係唔係淨係話你演戲嘅專業，係好多一體嘅嘢，同埋承認自己係原來演員係我嘅事業，因為之前我都是用玩玩下嗰個心態，即係唔係咁大壓力嘅心態。 係，雖然辛苦嚇，但係都係叫玩下先啦，咁樣樣。 覺得自己大不了咪做第二樣，有呢一種咁嘅感覺。 即係你未愛你嘅工作啦，喺嗰一刻係。 唔係，應該話我擺咗興趣行先。 哦， 未去到唔關愛字，係我嘅興趣大於一切。 嗯。 所以我咪會燃燒到我的興趣盡咯，我咪要走咯。如果再喺度，我就冇興趣噶啦，因為我開始唔知自己做咩啦，我唔知自己捱乜啦，我就要走啦。一走咧，我就慢慢揾翻，我唔可以。原來我係怕嗰種制度，我唔係因為我唔中意做戲，我中意做戲，我冇一刻覺得我係要 離開呢個演藝圈， 離開呢個演戲呢一樣嘢，我真係好中意。中意嘅係我中意人，同時間我亦都好怕人嚇。即係我咪講過，我可以點解我唔走上去敲門？因為我唔善於同高層溝通。但係而家你問我會善唔善，我會。原因係因為我知道高層溝通先有用噶嘛。係係啊，呢個係時候而家知啦。但辛苦其實唔辛苦，因為我對嗰件事咪得咯。我冇變過我嘅自己，我只不過係用咗一啲唔同嘅方法。是令到啲嘢 smooth 咗啫，例如譬如我 say yes 嘅嗰樣嘢，我唔會 say no， 原因係因為我諗咗好清好楚，我先去 yes， 咁我唔會 no 噶。如果有 yes or no 太過好快就 no 你嘅人，又好快 yes 你嘅人，你先要驚。但係譬如我呢只好穩定嘅，其實我係咁同我合作嘅經理人啦、公司，其實。都是覺得我是很安樂的，等於我爸爸媽媽咁，即係佢好信得過我的性格，好信得過我唔會話即係有分寸啲嘅，係唔會話好輕易就答你 yes，所以我好少俾人拍到膊頭。 哦， 呢個係我嘅性格， 同埋啲人都了解到你嘅性格係點樣，所以都好少去拍你膊頭。 拍唔到啊！ 大家都認知， 因為所以我應承你，我係真應承我而唔係假。如果我唔敢答你咧， 即係唔係揾日嗰啲 friend 啊？ 係啦，我唔係揾日嗰啲 friend， 我就唔講住咯。 係， 我咪到最尾嗰個 moment 我先至。所以他哋如果問我嘢咧，公司問我嘢，你做唔做啲乜？我你俾少時間我消化下件事先。咁我諗完曬，我諗完曬，諗盡啦，我都覺得應該行呢一步，企嘅捉棋，我就捉呢一步咯。咁呢樣嘢係一個方法嚟， 都係好事嚟嘅，唔使大家唔使猜多幾圈啦。 費事 估我估你啊！所以我都好 appreciate 嘅，即係呢個係實情嚟嘅，就係當我第一次見到阿欣欣之後咧，咁我就都要打聽下究竟佢係咪真係想拍呢個劇噶嘛？咁我亦都知道好多時都係見下面之後，未必係真係會發生。咁而我好快就聽到話係佢出得嚟就係噶啦。我係真係聽到呢句説話，咁我就好開心啦。當然，咁呢個就即係後話啦，係啦。 盡力盡量避逃避，儘管鬥志往往也斷送，不必借怨不應放，從來現實實情是個夢。浮浮沉沉在这生，只会令我觉得心越冻。同在这世上，一起挣扎和惊恐。是梦是幻是长梦，是否对错永远也是痛。声色犬马一生中，明了万样事情何皆空。流流离离在这生，可说是我是你的命数，忘掉了世事，彼此开心的抱拥。明知这一生可拥有，往往却欠奉。求我这一生不担心，天意变作梦。现实是场梦。再心动，只管开心的抱拥。是梦是幻是场梦，是否对错永远也是痛。 一生中，明了还有事情何解空，流流离离在这心，可惜是我是你的命数，忘掉了世事，彼此开心的抱拥。明知这一生可拥有，往往却欠奉，我这一生不甘心，好好天意变作弄，现实是场梦，梦哪里会有我美梦，无谓再发梦，无谓再心动，只管开心的抱拥。这一生不担心，天意变作梦，现实是场梦，梦哪里会有我美梦，无谓再发梦，无谓再心动，只管开心的抱拥。明知这一生可拥有，往往也扑空，求我这一生不担心，好好天意变作梦，现实是场梦，梦哪里会有我美梦，无谓再发梦，无谓再心动，世间岂可有美梦。 咁啊，啱啱听完咧，有阿华哥啊，刘德华嘅《现实是场梦》，你都系嚟自咧就系阿欣欣有份参演嘅电视剧叫《龙兄主》，有阿万子哥啦，有阿 Dicky 啦，咁啊呢套亦都系佢差唔多离开大台之后嘅之前嘅一套电视剧啊。咁啊，听晚咧就讲电影啦。咁啊，包括咗有大家好喜欢嘅几部戏啦。咁啊，有阿梁丽勤头先讲过嗰啲 1999 化骨龙啦。 喂，呢个真系劲出，都关华哥事喎。 好多嘢讲啊，华哥单嘢好坚噶。 华哥单嘢真系劲，大家真系一定要听。 系啊，亦都有讲诶，当然会讲之下先知啦。 系， 我哋好难得先至搵到佢上嚟，梗系要讲。系啦，咁啊，先留意听晚嘅手下流程啦。咁啊，又会有朱茵嘅。咁啊，而家咧，我哋咧就 荧光幕前面咧就见到阿张家朗啦。 36台啊，系啊。张家龙咧就 即将，系咪真嘅？定系32啊？ 对，多啲啦，港台啦，系啦，系歌台嘅啫嘛， 系啦，你自己睇下知噶啦。 系啦，我哋会裁咗个画面佢。 系呢个个人花剑16强啦， 系啦。咁我哋咧就而家就唔系好方便咧，又现场去评述啦。咁所以咧，我哋就听首歌先。 系啦， 咁头 先咧就有一首歌咧，就系因为唱咗1/3，跟住突然之间我哋就系啦，我哋就想啊听下啲音乐啊，咁样咧就夹生咧就 cut 咗嗰首歌。 系啊， 咁所以咧 最衰都系冯坚成。 好， 手下留情又播错歌啦，好似英超曼联又输一场咁 样。系啊，咁听日我就会同阿坚成讲翻呢一番说话嘅，咁所以而家呢个时候咧，为咗坚成话要弥补翻佢嘅过错。 系啊，咁我哋而家咧一路啊听住啊，呢个会高安啊， 系啦， 系啦，咁啊一路 比赛亦都会高安啊， 支持啊，支持。 喂，我都好尽力配合大家啦， 你真系 very 有黑咋， 要吉啊吉啦 吓。Spaces between us, you have come to show you. Go on, near, far, wherever you are, I believe that the heart does go on. one time and last for a lifetime and never let go till we're gone. Love was when I loved you one true time. 我覺得有啲童年回憶啊， 係啊， 睇住呢個嘅花劍比賽， 係啦，一咧就 好似以前阿媽拎住把藤條喺度 fit 你 㗎啦， 我好想講就係頭先盧偉恆好嘈啊， 阿媽問完之後，我跟咧可能你報心話好多好，七比二啦而家，可能會大人叫㗎嚇，係啦，八比二啦嚇，係啊， 又問話嚟啊嚟啊嚟啊， 嚟啊嚟啊嚟啊嚟，跟我嚟啊嚟啊嚟啊嚟啊嗱， 好煩啊， 我嚟聽 新聞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张曼健报道新闻。率领代表团访问东盟三国的行政长官李家超晚上总结在老挝的行程，他说老挝政府在今年东盟轮值主席，他感谢老挝总理在会面中支持香港尽快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又說香港和老挝共簽署12份合作備忘錄，涵蓋海關合作、投資、推廣、經貿、金融、教育等範疇，為兩地合作注入全新動能。李家超說下午到訪萬象市一間官立中學，向對方介紹特區政府設立的一帶一路獎學金，而香港理工大學和對方簽署備忘錄，向該中學優秀學生提供獎學金，讓他們到理大就讀，亦是第一次香港和老挝第一個教育交流合作的項目。法國內政部長達爾曼寧說，警方已經拘捕一名疑犯，涉嫌在上星期破壞法國網絡鐵路網絡。法新社引述法国警方消息说，被捕男子是一个极左组织的成员，星期日在北部城市瓦塞勒被捕，他持有法国国家铁路公司技术场所的锁匙、一些工具和同极左有关的资料。法国国铁早前表示，上星期四晚上到星期五凌晨，在三个干线方向的高速铁路附近同时发生纵火等破坏行为，导致铁路信号装置、电缆等设备受损，多条高铁线路中断，列车大规模取消或者延误。九巴和龙运巴士宣布全体员工本年度加薪 3.52%， 全職月薪車務及維修員工底薪增加不少於800元，各級車務、維修及前線職系人員的薪酬加幅追溯到6月1日生效，而文職人員和其他職系將會在9月1日生效。九巴同龍運指出，雖然本地市民出行模式持續改變，晚間、週末和假日乘客量未有回復到疫情前水平，而訪港旅客數量和高峰時仍有距離，加上國際燃油價格波動，但九巴同龍運平衡所有相關因素，包括財政狀況，亦考慮到員工士氣和生活費用變化，制定今年的薪酬調整方案，希望體現最大誠意，吸引和挽留人才。股市消息，道瓊斯指數報40549點，跌36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5472點，升13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811， 日元 154.04， 瑞士法郎 0.886， 加元 1.385， 人民幣 7.261， 英磅對美元 1.286， 歐元對美元 1.082， 澳元對美元 0.654，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87。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2393.42 美元，卖出2393.5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接近周末至到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雷暴警告日后时间去到晚上10点半。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他父母离异，跟随再婚的父亲搬到陌生城市，在新学校遇上 他。留级生，外表冷漠孤僻，其实内心温暖。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白日梦我》，改编自同名小说，庄达菲、周奕贤，青春如光，放肆追梦。星期一至五晚9:35，港台电视31。 由今年8月25日起，60岁或以上的香港居民，包括合资格残疾人士，必须使用乐游卡，先用到2元搭车优惠。发卡要4个星期，记得尽快申请啦。除了用八大通应用程式和邮寄方式，还可以去乐游卡申请服务中心办理申请。未满60岁的合资格残疾人士就不用换卡，详情看乐游卡网页或打3147-1388查询。 楼下火烛啊！ 咦，是的，那即刻行楼梯走啊，记得带锁匙、手提电话和毛巾。 楼梯好大烟啊！ 快点用毛巾掩住口鼻，捂低身去另一条楼梯啊！ 呢边都好大烟啊！ 咁翻入屋安全啲，好彩有带锁匙咋！ 快啲用胶纸同毛巾封住门啦，打开向街嘅窗，再坐低打999。 消防员啊，入面有冇人啊？ 消防员嚟救我哋啦！ 今个夏天热到难起，乐区陪你，香港电台新马泡泡。 头尽有，率先将流动直播室 pop up 到将军澳东港城的香港电台第二台。 8月3日下午3点，有我哋嘅二台 DJ Summer Pop Up， 一众热力四射嘅二台 DJ， 到时仲会热情如火，为招募我是 DJ 作最后冲刺。 哇，爽啊！ 热到赞起，乐区陪你， 香港电台 Summer Pop Up。 好啦，即刻交俾体坛嚟啦，1、2、3嘅梁丽勤喺现场报道啊！ 我头先。 突然间咧有一个反应咧，我觉得好笑。其实我哋唔识睇剑击嘅，咩叫唔识睇咧？就系、是、除咗 好噃， 系嗱冇错，嗱呢、這个反应真系一流， 11-6啊而家系啦。 嗱，张家朗领先紧嘅系啦。 无论我哋发生咩事都好，如果我哋见到譬如港队嘅譬如张家朗咁样啦，佢攞到分咧，我哋只系会识得嗌好波嘅，但系 或者系靓咯，靓 咯，好波。 梁丽勤头先都讲噶， 系啦，冇错啦。 同时督中嗰阵咧，就要求证咧，就去判噶。 系啦，因为我哋头先就系我一见到个红灯着咗，即系阿张家朗攞到分，然之后我一好波，与此同时阿队长一齐好波，咁我就觉得系，原来我哋系唔识睇剑击， 真系不得了啊！ 系唔系都将啲足球嘅元素放咗落去个剑击嗰度？ 系啦，咁啊而家咧张家朗咧就喺第二回合13-6啊，领先紧啦，好波啊，系好，唉，睇嚟我哋都系继续讲埋落去吧啦，系啊。 同埋咧，同埋我觉得咧，即系我个人认为吓，其实我哋亦都系代表咗香港嘅小市民。我相信咧，好多朋友仔而家一路睇住張家朗去篤緊嘅時候咧，佢哋見到盞紅燈著咗，都係會話好波嘅。哎呀，呢個都要等求證判啦。 係啦， 哎呀， 求證判嗰邊嘅， 係啦，嗰邊 啦。咁啊，而家就13-8啦，第二節啦嚇，咁啊，仲有兩分，睇咪睇下家朗咧，就可唔可以晉級啦嚇？咁我哋而家咧就， 哎呀， 睇下求證判咩啦？求證判咩啊？ 判家朗係咪？ 係咪啊？哎呀，求嗱，而家家朗咧就有啲投訴喎。 哦，唔係，阿家朗話要睇 VAR， 就 係 咪嗰手勢咪代表 VAR？ 佢一個電視機啊，四方形啊，係啦，阿飛哥啦，而家全 都扮啊， 係啦，我哋全部嘅同事咧都系咧就一齐喺度睇紧嘅，咁而家咧就阿张家朗咧就要求求证咧就系开 睇 VAR 噶吓， 但系剑击嘅 VAR 系五只手指， 咁足球一两只，每边一只 啊嘛，系啊， 咁啊求证咧似乎有判决啦，就话咧无可争议啊，咁所以就判咗呢一分咧，似乎啊。就俾咧就係國家隊嘅對手啦嚇，13-9啊，第二節啦，咁再2:08嘅時間啦， 應該可以 KO 到呢？ 係咪㗎？ 我相信加朗攞兩分咯， 嗱攞到兩分咧就可以 KO 啦嚇， 兩分鐘攞兩分係 OK 嘅。哎呀，13-10啊， 咁啊驚啊！ 國家隊嘅對手啦，又攞到一分啦嚇。咁頭先咧喺即係新聞期間咧，呢一位嘅運動員咧，佢中間咧就係有少少咬親啊受傷啊，要求軍醫咧就係啊譚伯士啊出嚟咧就係噴呢個鎮痛劑㗎嚇。 我哋有同事都。哇！成支噴曬，好嘥喎， 成嚿水喎，佢話。咁跟住咧，有啲旁邊學咧就話啦：，嘿，你搞個奧運一嚿水又算得係啲咩啊？咁樣係啦。 仲有啲旁邊嗰種咧，殺曱甴唔需要用劍嘅。係啦，哎，好啦，嗱，睇下咧， 又雙燈， 跟住判邊個咧？判俾邊個？ 睇下求證判邊個？ 係啦，求證， 咦，係咪兩個都唔判啊？即係兩個都冇分啊！ 見到阿家朗咧，就而家除咗頂帽睇下 VAR 啦，應該係 嗰頂唔係叫帽，嗰面罩 頭盔啊， 要頭盔添啊！ 除咗頂帽， 係啊，好啦，個球證咧就出嚟判啦。 唔係啊，我都想講，我以前都係講除咗頂帽 嘅。有啲似 Mr. Bean 啊， 哦，俾家朗係嘛？ 系咪啊？ 系咪俾家朗啊？ 好啦，好啦，俾家朗啊！決勝分啦！而家咧，即係阿張家朗咧，就有4個 match point 啊，係啦， 唉， 我哋將啊網球、足球啊、 羽毛球啊，攬埋 全部擺上去， 全部同劍擊一啲關係都冇。 有乒乓波就係有冇丟時啊？ 有四個 game point 係啦， 係冇丟時嘅。 咁啊，睇下張家朗咧可唔可以咧就殺入去8強啊？16強嘅賽事，家朗咧只差一劍咧，擊多一下咧。就可以咧，就進入8強噶啦。咁我哋而家現場咧，就而家冇聲咁樣報道啊，即係可以話開創先河啊。 係啊，咁我唔知道啲的士司機會唔會聽到好興奮咧，定係佢哋已經攞咗個電話出嚟睇。 好啊，好啦，咁我見到咧，家朗咧就應該係順利咆哮啊。 係啊。 進入咗咧 8強啦， 咁啊即係話，大家今晚繼續唔使瞓啦 嚇。根據咧嗰個 schedule 所講咧，就應該係今晚嘅10:20咧就會係到8強 線嘅。10:20就畫咗幾個字啫喎。 冇錯，所以其實佢哋唔係唞好耐 嘅。係啊，咁啊，另外今晚咧3:41咧，仲有呢個何詩蓓咧，就去決戰呢個啊200米自由式嘅決賽衝金嘅嚇。咁啊，大家今晚可以唔使瞓啦。 唉，好攰啊，好辛苦啊，真係。我哋翻去啲柔情啲嘅， 我哋好難突然間轉落去嗰個通路。 翻俾直播室嘅同事啊， 好唔該啊。 係啊，哎呀，堅成好勁啊！阿堅成咧就即刻 send 咗 message 俾我，就係張家朗15-10擊敗國家隊嘅莫子維晉級8強。 哦， 堅成應該打咗好多呢啲嘅， 係 到時啱嘅時候就即刻攞出嚟用啊。 係啊，咁我哋而家播歌係嘛？ 系啊，博哥，我哋要系咪要解释翻我哋？ 系啦，我哋即系回归翻首流程先啦。 因为其实上个礼拜我哋讲过咧，本来我哋有一 part 叫冧歌有情人。 上星期二好似。 系好似系系啦，就趁翻咧，因为阿朱茵咧，佢讲咧，佢喺呢个学生时代咧，就身边咧就即系你知靓女嘅时候咧，就会多啲人 引 咗埋嚟啦，系啦，咁 有啲契妹啊嗰啲啊， 系啦，咁但系咧，我哋当时咧不停喺度发酵契妹咧，就搞到我哋做唔到冧歌有情人，本来就谂住咧就系播一啲咧，根据你哋两位所讲咧，就系咧即系可以用嚟咧就系冧一啲异性嘅一啲歌。 其实咧，每一个年代咧都有，因为咧喺我哋嗰个年代咧，嗱，即系其实去冧女孩子啦，或者异性啦吓，即系无论男冧女或者女冧男都好啦。咁其实咧有一样嘢好重要嘅就系呢个叫电台入边嘅点唱节目。嗱，咁当年咧嗰啲点唱节目咧系非常之大行其道嘅，即系你每一晚咧都总会听到，无论系阿银幕又好啦，麦润秀又好啦，或者系郭启华都好啦，总有一个咧就系阿契哥啊，要想即系点首歌俾契妹听啊，听下歌词啊嗰啲嘅。咁我觉得有即系若干首歌咧，一出呢啲歌咧，即系对家一听就一定跌低嘅。 系系。 咁除咗最经典嘅， 但其实听众听到都跌低。 都跌低噶， 因为真系喂唔系咁啊嘛。 系啦，即系一听留意歌词咁样。 系啊，够啦，你哋自己播俾佢听啦，咁嗰啲。 除咗我哋已经系叫听出耳由嘅，叫做每天我哋多一些，请大家留意歌名之外，我觉得咧，即咁多年以嚟，对于小弟嚟讲咧。如果我能够打通电话，点俾我心仪嘅异性听呢？如果我能够打通嘅话，我都系会拣呢首。 等先，有冇试过先？ 打唔通啊！ 哦， 傻啦！你而家问佢呢个问题，佢点会答你啊？哎呀，哥，你真系嗱，飞哥都笑啦。首先，刘伟幸运人系点？大家知啦，识咗咁耐，我谂佢都系搏一搏嘅啫，谂住睇下可唔可以有啲位就赚到。 坦荡荡啊嘛， 你谂住你试佢一嘢，但系佢好醒嘅。 你系君子，我唔系啊嘛， 好醒嘅。 好多人听紧嘅呢个节目， 傻仔嚟。 嗱，呢啲歌啊，我觉得对于广大听众嚟讲就特别冧啦。 哎，你又点啊？又撞咗啊？定系上面嗰咳啊？定 哦，点解咁嘅？哎呀， 错咗啦！ 明明系嘅呢个， 系你系咪又系用翻只旧碟啊？ 系嗰张卡啊，弊啦！ 好啊，咁啊，你先啦。 哦，我先。 哎呀，出师不利啊！又系呢张卡啊！ 一哥你嚟啦！ 好 live 呢个节目。 哎呀，等我转先。 但系咁即系点啊？咁即系头先阿刘伟恒嗰啲嘢，阵间会唔会再讲多次噶？阵间再讲多次，系啦，系啦。佢而家系嗱，听唔听到有少少距离感啊？佢把声，因为咧而家咧就有呢个工程进行中咧，就抢修紧，希望大家咧就唔好介意，系啦。咁我喺度拖紧时间咧，就系等紧阿一哥嘅。阿一哥点？你可唔可以快少少啊 ？OK， 好，我准备用一个感性啲嘅出发啊。 OK。 即係啱啱提起喺呢個嘅電台點歌啦，咁當然去到小弟嘅呢個年代就比較久遠啲嘅，即係就比較少有電台點歌呢樣嘢。即係當然我嗰陣時都有聽冧歌有情人私分做，真係非常之動聽啦。咁大家可以即係聽多啲私分嘅節目啊，成日珍惜下咁樣啦。 吓， 系啦，咁跟住之后咧， 哇，即系私分听到即系背脊骨喎，大佬系， 系啦，咁但系咧，即系需知道，即系小弟向来咧嗰啲歌库唔系特别多嘅，咁啊其中有一位嘅天王巨星啦，我哋称之为，咁啊系我小弟由细到大嘅偶像嚟嘅， 系， 咁嗰阵时咧，心仪嘅女孩子咧就坐咗喺小弟嘅。即班房入边斜后边， 斜后面左定右啊？斜 左边， 斜左边， 后边后边即膊头，我一拧转面就见到佢噶啦。 系、哦， 咁跟住之后咧，咁就上堂传纸仔啦。 系， 咁嗰阵时如果冇记错嘅话咧，好似系睇 Dicky 嘅，即系天王巨星 Dicky 嘅，即系张伟健先生。 系， 嗰阵时有套叫《小鱼儿与花无缺》。 哦、 就是同谢霆锋一起做，咁佢好似系做小鱼儿嘅，咁最尾个片尾曲咧就系佢一首国语嘅歌嚟嘅，咁但系因为呢首歌即系相对地比较冷门少少啦，咁所以就冇派到，咁我揾唔到，咁我又觉得哦应该冇咩人识，因为嗰阵时我记得我都系。即係睇嘅時候，好似因為大家都係睇大台啊，咁我就睇亞記， 咁所以先至留意到呢套嘅電視劇咁樣啦。咁我就偷偷地抄低咗個歌詞俾個女孩子咁嘅其中幾句咁樣啦。 但佢係咪睇大台呢？ 佢唔知咩歌嚟嘅。好啦，咁跟住之後，好啦，咁佢都唔知係佢發現哦，原來係阿 Dicky 唱。咁佢話哦，我都有聽開，即係佢話佢都有聽開 Dicky 有一首歌，佢都有聽開。咁佢就抄翻俾我咁樣啦。 哦， 然後發現， 但係你咩先？你哋知唔知道互相之間咧睇到眉來眼去嗰啲？ 有眉來眼去咗好耐㗎啦，係啦係啦。咁 但未確認身份。 未咁跟住之後咧，咁佢就抄翻一句嘅歌詞俾我啦。咁然後就發現，咦，無獨有偶，緣分就是這樣來。 哎、 我嗰首係國語版，佢嗰首就係粵語版咁樣、 哎、 好啦，咁但係我喺我哋嘅電台嘅 library 揾咗好耐，都揾唔到呢兩首歌啦。 咁 啊冇啊冇啊，因為可能係 冇派歌， 冇派歌， 或者同埋可能佢冇收錄喺啲碟裏面。 係啦，咁啊一首誒國語嗰首叫《超人》。然後粵語嗰首叫兒戲咁樣，大家如果有興趣，可以翻去揾嚟聽咁樣啦。咁但係你話真正啊，我發現即係 Dicky 有首歌其實真係冧盡天下少女，因為當你一播呢首歌嘅時候，你利用女性嘅嗰種天生嘅母愛， 身體健康啊！喂，唔系噶， 就系同佢讲， 好中意听咗呢首歌，冧到人。 唔系啊，但系对面街有同事都讲咧，系好中意呢首歌啲歌词噶。 系啊，真系得噶。 如若我患了伤风，怕就怕你惹了我的家愁，连累你发起高烧，跟我睡觉，你也要分睡床。如若我喉咙中痛，怎样去唱你爱听的歌？韵连累你唇干口淡，因要共我吃最淡的粥，最清的菜。我不要做弱质病人，变一个负累你不幸。谁想有病厌恶呻吟？我不要千金百银，也祈求这小小的福荫。我只想身体健康，我害怕你要照顾我，担心得出一脸怨言，而我病床中反悔内疚，令你太心痛。我只想身体健康，要活到过百岁，不需拐杖都可跟你相拥。不忍你劳碌的照料我，受了这种切肤之痛。就算去哪里，你都跟我扶着我。轮椅中坐趁我时，你也要俯身弯腰。人渐老，耳朵失聪，怎样去听你说我多可爱？唯愿我牙齿坚固，可吃尽你抛弃我爱的每款小菜。我不要做弱质病人，变一个负累你不幸。谁想有病厌恶呻吟？我不要千金百银，也祈求这小小的福荫。我只想身体健康，我害怕你要照顾我，担心得出一脸倦容，而我病床中反悔内疚，令你太心痛。我只想身体健康，要活到过百岁，不需拐杖都可跟你相拥。不忍你劳碌的照料我，受了这种切肤之痛。我会为你好好的保重，我怕病了等于失了重，怕你嫌药味太浓，若煲太重，不知怎操纵。我只想身体健康。 根据小弟嘅非官方统计啊，用咗四次，四个都得咗。 下次同 Dicky 讲呢单嘢， 呢个真系不得了。 喂，等先，阿嫂有冇用过呢招啊？ 阿嫂冇，阿嫂冇。 哎呀， 阿嫂冇。 阿嫂嗰時入咗行啊，咁就識嗰啲歌比較多些少。你可即係針對佢中意邊個歌手咯？ 哇， 係啊！ 哇，你啲 X 真係好慘啊！ 都係用同一飛先慘 啦，都係用同一飛， 幾少新意啊？ 唔係啊，即係武天你係用同一飛都中啊 嘛，有啲唔 係 X 嚟噶。 你話女孩子幾咁單純啊？ 只要你炸下病，然後播下呢首歌，哇，得咗。 我好想将头先你嗰段说话 send 翻俾阿 Dicky 听，即系该会。 我好想头先嗰段说话嫂可以系绕梁三日啦。 所以我成日都讲一个君子坦荡荡，唔系啲节目开嘅。我再讲翻啦，当年咧就好多嘅女孩子话好啦，男士们啦，好多听到呢一首歌咧，通常都系女孩子，因为呢首歌系形容女孩子嘅嚟啦。 哦， 呢首真系，呢首真系真系噶，冇五次都有四次啊！唔是讲我啊大家留意一下歌词、真的不得了呢首。 细雨大风湿透黄昏的街道，抹去雨水双眼无辜地仰望，望向孤单的晚灯，是那伤感的记忆。再次泛起心里无数的思念，以往片刻欢笑仍挂在脸上，愿你此刻可会知，是我衷心的说声喜欢你。那双眼动人，笑声更迷人，愿再可轻抚你那可爱面容，挽手说梦话，像昨天你共我。满带理想的我曾我会知，是我衷心的说声喜欢你。那双眼动人，笑声更迷人，愿再可轻抚你那可爱面容，挽手说梦话， 只系一个听唱咗个从来冇听过嘅版本， 系啊， 好动人啊， 咩咩阮 笑声更迷人啊，真系 唔知咩阮琳琳都得意啊，唱两句啊，系啊， 块面阮琳琳啊， 到我啦系嘛， 系啊 ，Beyond 嘅喜欢你啊，真系冧歌有情人可以话 系啊，其实咧冧歌好多嘅，即系如果讲古仔咧，咁我以前试过咧就喺日本年代， 你唔好喺呢个时候先爆嘢啊，嗱我哋唔够时间啦。 啊，唔夠時間就梗㗎啦，我首歌 over 曬。但係咧就即係日本年代咧，我試過咧就因為我好中意睇《東京愛的故事》嘛，咁我就咧介紹咗我 part time 嘅一個日本嘅同事咧，我就喂呢首歌好聽喎，即係小田和正嗰首咧。咁跟住咧，後嚟咧就 佢咪誤會咗定係點啊？ 唔係，後嚟佢應該冧我嘅，唔係 有嘢 佢 key 先啦，摆喺最尾就话， 其实我今日冇乜嘢讲啦。 唔系啊，真系咁啱，突然间谂起嘛，咁跟住咧后屘咧，佢就有一次 睇波算啦，好唔好？ 唔系，佢有一次写信俾我咧，佢就抄咗当中其中一堆歌词出嚟，个歌词嘅意思咧就系、是。如果我哋冇遇上嘅话咧，就只会系世界上嘅两个陌生人咁样，咁、 哎、 样咯。咁跟住之后咧，就封信我已经唔见咗啦。咁、但我要揾嘅揾得翻出嚟嘅。Anyway 啦， 用日文写嘅， 日文写嘅系啦， 好多错错过， 系啦，好多 Matthias 咁样嘅。咁但系咧，即系我今日拣嘅呢一首咧，其实系同电影有关嘅。因为咧，当年咧，佢啲同学仔咧，唔知点解又够称入咗去戏院嗰度睇咗呢套戏之后咧，就觉得呢首咧系冧歌中嘅冧歌。 哇！呢首歌得人嘅。 It's too soon for a new love. When you smile, your eyes show your heart. Lost inside a suit on a fire. Feeling alone with people around. True love is hard to find.Summer skies caught my gaze as I looked across, feeling lost in a magic maze. It's too soon for a new Books 啊，初戀嘅主題曲啊，歌名叫做 Your Eyes。其實咧，當年咧呢首都算係我哋即係第一兩首頭幾首嘅抄歌詞嘅外語歌啦，係有故事同埋有感受噶。 哇、哦，佢好似有啲嘢未講完咁嘅係咪？ 講完聽日繼續啦。 好啦，走啦， 拜拜。